我们来再看饿死的问题。讨论饿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所得受益，我就是或者说是授权枷锁的条件。当一个事物申请对某数据项加某类项锁的时候，并且没有其他事物在该数据项上加有与该事物所申请的锁不相容的锁的时候，那么并发控制管理器就可以授予锁。这是我们对封锁最初的封锁协议所做的授权枷锁的条件。那么在这种条件，我们看看我们的一个右上方的图11-5涉及到四个事物的一个调度。首先是事物 T5 它申请对数据 Q 加排他锁，事务 T6 呢它申请对数据项加共性锁，但是系统首先执行的是事务 T6 的申请排他锁的申请共性锁的质量。在事务 T6 得到共性锁的时候呢，事务 T5 是不能继续进行的，因为事务 T5 申请的排他锁与 T6 的共性锁不相容，它必须等待事务 T6 执行完毕。而当事务 T6 执行完毕释放掉扣上的排他锁之前呢，共性锁之前呢，事务 T7 呢已经申请了数据项 Q 上的共性锁，也就是说在事务 T6 持有扣上的共性锁的同时呢，事务 T7 是可以申请数据项 Q 上的共性锁的，因为共性锁是相容的锁。而这时候呢，事务 T5 仍然得不到数据项 K 上的排他锁，因为 T7 又拥有了 Q 上的共性锁。同理在这个过程中呢，事务 T8 又同时申请了数据项 Q 上的共性锁。这样如果是这样持续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的事务 T5 呢一直得不到数据项 Q 上的排他锁。我们把这种现象就叫做饿死现象，也就是说事务 T5 始终取不得了进展。那造成这种饿死的原因呢，我们看主要还是由前面关于封锁协议中授权枷锁的条件不充分造成的。因此为了避免饿死现象，在封锁协议中呢授权枷锁的条件就应该如下例子。当事务 T2 申请对数据项 Q 加 M 型锁的时候，授权枷锁的条件是两个。第一个是不存在在数据项 Q 上持有与 M 型锁冲突的锁的其他事物，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不存在等待对数据项 Q 枷锁且先于 T2 申请的枷锁的其他事物，也就是说不存在这些事物在等待对数据项 Q 枷锁，而且他提出的申请呢要比事务 TI 要早。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处理授权枷锁呢，我们就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饿死问题。